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，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-1964-2139。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，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，无需指标，无需等待，轻松拥有奥迪座驾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8。 历时10年精心打造，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，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，以最低的价格、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。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-65-40068，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-65-40068。 959资讯快报。 7月30日上午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，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。阅兵开始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全场齐声高唱国歌。习近平登上检阅车，行至阅兵道。阅兵总指挥、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，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。军旗跟着党旗走，军旗拱卫国旗行，护旗方队徐徐驶来，拉开了阅兵分列式的序幕。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在200余名官兵的护卫下迎风招展。从河北省发改委获悉，河北省将在2017年10月底前关停火电机组34台，68.4万千瓦，完成年度火电机组关停任务。截至6月底，第一批需关停的火电机组已全部关停，其中4台机组已按国家要求实施了拆除，其余机组已明确拆除时间表或部分拆除。第二批火电机组关停任务已落实到有关市相关企业，正在制定月度工作计划。下一步，河北省有关部门将按时间节点加强督导检查，确保10月底前完成关停任务，11月底前完成省级核查验收。我是思源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，世界城市功能新区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浪漫梦话谁没有？我每次分歧以后。总想可以补救，但事实在疲倦透，这冷战怎能接受？终于只有分手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刚才不忘初心继续前进，他说廖后现祝福所有的汽车的战友们，八一建军节快乐，你们辛苦了，希望再接再厉，共同把汽车建设得更美好。一首黄家驹的海阔天空送给你们，对，今天也是8月1号建军节，也把这一首海阔天空送给所有的兵哥哥们，你们辛苦啦。来听到这一首黄家驹海阔天空。 寒夜里看雪飘过，

宠爱又怕失去空间，最好要呼吸新鲜，却又怕终究要辉煌， 却无力承担。 1949年6月15号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，以81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。

流泪的心，轻轻的呼唤，悄悄的离去，不知何时相遇，好似个迷惑的梦，带走了真挚的情，默默的思念，苦苦的追寻，不知何时相聚。 这首歌来自维维演唱的《恋旋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在前天啊，7月30号的下午2点左右，北京昌平区乐多港游乐场飞行影院内，一名女游客观影时从升至约10米高的座椅上坠落身亡。记者在7月31号从知情人处了解到，坠亡游客丁某今年51岁，山西人。目前案件已初步排除了人为伤害嫌疑，警方正会同其他部门调查事件的原因。在这里呢，也想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，去游乐场还是这种飞行影院，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呀，安全是最重要的。OK，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OK， 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来自韦唯演唱的《恋旋》。 默默的思念，苦苦的追寻，不知何时相聚。请告诉我，为什么离我远去？请告诉我，为什么？

的生命，激扬的生命，是我在狂野里呼唤着大地，山谷里， 山谷里， 有种不停的回响， 不停的回响， 是我在内心里固执的决心。我在风里追逐，独行，让我在风里追逐，独行，让我在风里追逐，独行。在这生命的荒野里， 别让我， 别让我，带着凄凉的背影， 带着凄凉的背影， 独自的走在这无尽的期待里。我在风里追逐，独行，让我在风里追逐，独行，让我在风里追逐，独行。我在夜里独自哭泣，让我在夜里独自哭泣，让我。We'll be right back. 着你，我永远不会转过头。怎么说你才懂爱一个人的滋味，你是否看得清我那无缘的眼睛。最怕听见你说寂寞，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。最怕看见你哭泣，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。伤心的眼泪不让不让你看见，可是可是你不懂被爱的幸福。多想要想